颠倒哥，咬牛奶，喝面包，夹着火车上皮包，东西街，南北走，出门看见人咬狗，拿起狗来打砖头，又怕砖头咬我手。